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石山街幻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个严重过敏反应呢，你登记想打针的时候你已经要申报。如果你真的以往对啲疫苗或者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呢，他已经即时截了你，你可以去看过敏科医生搞清楚你适不适合打。咁相反，如果你冇啲严重过敏反应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后呢，其实有医护人员在场监察你15至30分钟。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呢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係可以解除到嗰個即時嗰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喂，劉德華，記得收聽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點至十二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4月22号啦，而家时间系晚上10点10分，咁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咧，除咗有我莫莉之外咧，亦都有敏大人喺度嘅。不过逢礼拜四晚咧，永远啊，我哋嘅十点钟一定有个重头嘉宾嘅。呢、這个嘉宾令到我咧就真系成日都讲噶啦。呢几年我突然间咧。多咗好多涵养啊，多咗好多内涵啊，多咗好多咧电影嘅知识，就系教佢啦，系咪好大个高帽咧？李亚玲， 好大仔喎、 啊，系咪啊？计啦， 好大喎、 啊，系啊，咁啊，当然啦，头先都讲啦，就系我哋十点钟咧，逢礼拜四嘅头半个钟都会有李亚玲喺度嘅。咁好啦，咁啊，李亚玲今日咧就会讲杀神 low body 啦，杀啊神啊呢啲嘢咧，我同敏大人都会好惊嘅，因为我哋惊鬼啊嘛。但系杀神 关鬼事嘅， 哦系啦，杀神 low body 我就正想问你系咪关鬼事呢？ 咁啊，完全冇关系嘅。不过听到杀神，跟住有个英文咧，大家都可能有啲直觉嘅思维咧，就知道咧，其实就同前几年好出名嘅杀神 John Wick 咧，就有啲关系嘅。 嗯， 咁啊，的而且确咧，个班底制作班底都系嗰班，即系监制系嗰班啦。 嗯， 咁所以咧个风格都有啲似嘅。 嗯。 咁而且咧，香港人好好噶，为咗照顾大家嘅盼望碌啦，都唔系成日记住啲旧戏咧，咁佢就特登喺啲戏名上面咧，等你自己知道有啲联 系 咯。 哦，但系其实系真系有少少联系，只不过后面班人有联 系 嘅啫。 系应该系制作单位有联系嘅。 哦， 但系嗰、那个因为睇个风格系好近嘅， 当 然主角唔同晒啦 吓。系古仔咧， 古仔其实都 唔关事噶啦。 完全冇拉楞嘅，不過就風格上好接近。 嗯， 佢會簡單啲、即係比起殺神John Wick，咁佢簡單啲嘅。咁因為要襯翻 No Body 啊嘛。 嗯， 所以有趣㗎，因為佢揾咗個主演個男主角叫包勃奧登高基。 嗯， 咁咧我 check 下佢，因為我唔係好認得佢有咩拍過啦，咁我就好奇去睇下啦。咁咧，原來佢係一路都係拍緊劇嘅。 嗯，哦，即係今次電影係佢第一次拍噶。 可能拍過電影我唔知啦。 係， 即係佢個記錄上係好少係電影嘅。 嗯， 咁嗰啲戲基本上佢寫出嚟啲戲名咧，我都未睇過嘅。 嗯， 所以我都唔夠膽講佢飾演咩角色。咁啊，只不過係咧，即、就、係、是、一個經常喺電視上邊演出嘅一個演員，當然就磨練咗好耐啦。 嗯。 咁演电影咧，其实都对佢嚟讲唔系好难嘅。 系问下敏大人，知唔知呢个导演系咩人啊？导演呢届嘅梗要问翻敏大人啦，系咪先？ 唔系，但系好少戏咧系可以虾到阿李亚力嘅。 系电影 我都唔识， 系两个都唔识。 系啊， 系。 唔係嗰個演員啫，我唔熟啫，係 係 係咁嚟嘅。咁導演咧就係叫伊利亞奈舒能嘅。咁編劇咧就係德瑞克，柯斯達咁啊，柯斯達咁樣。咁呢個製作班咧，其實最重要就係監製啦，監製索成莊明嗰個監製。咁佢嗰個成本都算中價啦，$1,600,000嘅。咁但票房都算 OK 啊，3,250,000啦。大家記住下，佢喺呢個疫情嘅情況下，都有3,000+萬美金嘅票房。 香港好似4月1日上啊嘛，係嘛？ 係啊，係冇錯。咁當然有冇賺我就唔知啦嚇，因為呢啲數嘅嘢我唔係好知。咁只不過睇帳面咧就肯定唔會蝕啦。咁亦都係值得介紹下嘅，因為我覺得咧，因為殺神John Wick咧。大家都話好睇好睇好睇，咁即係唔多唔少咧，未睇過嘅人咧，首先都係被男主角Keanu Reeves 吸引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咧，其實基本上真係完全靠劇情同埋嗰啲動作場面嘅啫，因為真係冇人知道阿包勃哥咧，阿 Bob 咧，究竟係呢、這個 Bob 係外國人阿 Bob 啊，咁咧就即係唔知道佢究竟係咩來歷啦。 嗰、那個如果你香港嗰個做殺神都好睇嘅， 都好睇， 都好睇嘅， 係專係殺蟲咁咯，曱甴啊、螞蟻啊咁。係咁所以有個好強烈嘅反差，即係我覺得，咁大家就會集中精神睇一個古仔，同埋究竟佢想演乜嘢？ 喂，你一嚟，我想问佢有古仔咩？呢啲戏就系报仇、报仇、报仇， 同埋杀咯，系咯。 等我分析下俾你听啦。 好啊，好啊。 咁首先咧，佢成个结构咧就系正面描写男主角平淡乏味嘅一面。 嗯。 佢就系日日翻工放工啦。用相同嘅镜头咧去表达佢过唔同嘅日子咧，都系一样嘅。即系都系朝九晚五、朝九晚五翻工放工。咁好乏味嘅，咁另一方面咧，佢後面咧就用一啲烘托法去表達佢好強悍嘅一面，即係啲人咧見到佢個紋身咧就會即刻落閘啊，跟住閂門啊，走咗路啊咁樣。咁有啲咧見到佢快佬咧就有個黑客㗎嘛，咁即係幫呢個大魔王查佢資料咧，見到個快佬咧就俾咗快佬佢之後咧就執包袱走人，錢都唔收咁樣。即係佢用曬呢啲烘托法咧，去代表呢個人究竟其實之前有幾犀利啊！咁比起殺神John Wick咧，佢故仔更加簡單，因為佢比較貼現實啲。所謂貼現實嘅，即係話你如果大家記得咧，殺神John Wick咧，其實佢虛構咗一個好奇怪嘅世界咁，即係個殺手界咁啊，嚇又會咁又會咁咁，有啲金幣又唔知點樣用啊，咁佢就冇曬嗰啲虛得咁虛嘅嘢嘅。咁基本上咧，你一開波。十零分鐘之後，你大概估到個結局㗎啦。 係。 咁但係你就算知道 咁，咁點解要嘥咁多時間去睇啊？ 好睇， 係咯。 就係、是、要咁樣先睇埋，就係、是、想佢睇下佢做乜嘢，係嘛？咁當然佢有內涵嘅，唔 係。唔係有時就係咁樣嘅，啲人咧，佢係要等，佢就係揾到方法等嘅。係。例如我明知都估到個結局啦，係。但係咧。佢會唔會真係咁行啊？咁你就會等一等啦嘛。 又或者同我嘅諗法係咪吻合咧？ 係啊，冇理由咁行嘅，我就等到個結局啦。即好似以前睇， 通常結果最後都係行 嘅。X 檔案啫嘛，次次都揾唔到一個外星人嘅，次次個 the answer is out there， 真係唔 inside 嘅喎嗰啲 answer， 但係你都會等埋結局。 係咯。 咁但係咧，其實佢真係有啲嘢，有時男性睇咧會有啲感覺嘅，因為佢好主要，其實佢表達咗幾個項目啦。第一個就係中年危機啦，最主要就係中年危機啦。咁即係點樣表達咧？就係個仔啊嫌阿爸冇用啦，有小屋有小偷入咗屋咧，都唔夠膽打啦。即係你知外國人唔係中意打電話求救咁，係自己打噶嘛，佢又唔夠膽打啦。咁咧又或者咧早餐煮唔好啦，垃圾又唔記得倒啦。咁呢啲真係好中年危機 feel 嘅。咁另外咧就係因為佢冇講佢本職噶嘛，之前即係佢之前做咩冇人知嘅。咁咧其實感覺到佢係退咗休落嚟，退咗落嚟，喺火線退咗落嚟，跟住係換一種生活。咁佢做一種即係喺間仲要係咩？係外父間工廠裏面做會計，幾慘咧！ 哦， 即係應該呢啲通常都係話俾人蝦，又或者好冇自己㗎喎。 係啊， 好係啊，仲有好冇本事喎。 係啊，係啊， 係啊，冇錯啦。咁最慘係咩咧？仲有男人嘅更年期危機啊！ 哦， 佢兩公婆瞓， 咁真係幾啱你睇喎。 唔係，你睇你事業有成。 如果我有妻子同床嘅， 唔係。 咁 唔係等下你壓力有優越感喎、啊，意思係， 即係佢睇完之後覺得哇，原來好勁係咪？ 係啊，我都冇啲危機， 入面全部啲嘢冇。 你聽我講埋佢嘅危機先。 O K O K， 幾好得意嘅就係咧，兩夫妻同床咧，但係佢兩個人中間咧攝咗好多個高 cushion 喺度，個高度咧係佢。譬如打側瞓咧，係睇唔到隔離嘅。 咁咪即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嗰幕 咯。 我哋擺碗水喺度啊！嗱，你唔好過嚟我呢邊啊！ 係啦，咁即係佢兩個好耐都冇親熱啦。即係男主角自己講，咁要好後期咧，佢哋先開始。 咁啲 cushion 係專登擺喺度啊？ 係啊， 好似牆咁遮住對方。 係老婆嗰邊啦，定係老公，定係即係夾 中間？ 中間。中 間。我知道我知道，但係邊個嘅 idea？ 咁啊，冇講到。 嗯， 嚇，冇講到。咁但係有趣嘅呢個位好有趣，後屘佢哋就拎開咗啦。咁跟住咧就永遠嘅壞俄國人啦，就係 點解俄國人 美國 都係 美國嘅所有壞人都係俄國人嚟。 嗯， 係。咁呢個俄國人有啲特色嘅，佢都俾啲新嘢佢嘅。佢就係呢個喺幫一班美國黑道咧去負責管理一啲黑金。啲黑金咧唔係我哋用嘅，係我哋行賄嘅喎。佢話好得意嘅。咁跟住呢最有特色嘅呢就係、是根據呢班製作班底一定會出現嘅就黃金啦。黃金就係黃道啦，硬道理啦。咁尤其是呢佢後期為咗想令到佢外父啊快啲離開嗰個危險地方呢，就用佢私藏嘅黃金啊，好多嚿啊，一次過呢就買斷咗佢外父嗰間五金工廠。即係劈低一炸黃金，你走啦，我而家買佢啦，你快去退休去玩啦。咁 好囉，唔使打。佢跟住佢仲有冇打工呢？ 唔使打工㗎啦。即係佢其實佢好有錢囉。但佢好有錢，佢都係要坐喺外父嗰間工廠仔裏面做會計囉。即係呢啲佢一路揭出嚟，等你知道呢佢個背景係幾咁神秘嘅。咁佢有少少講自己，但男主有少少講佢自己嘅背景嘅。同埋有啲畫面令到你知嘅，譬如佢爸爸退咗休㗎啦，喺老人院住，但佢係前 FBI 啦，即係佢爸爸都係好老嘅，幾廿九廿歲，八十歲九廿歲。咁佢自己就話咧，佢曾經喺一個三個字母嘅機構裏面做嘢嘅。咁你美國有幾多個機構有三個字？好多嘅。 係。 咁咧就 所有電視台咁滯啦，佢 係。係啊，咁但係佢個工作得意喎，佢話佢係 auditor 嚟，審計員。 嗯， 咁佢代号因为太讨人厌啊，因为 auditor 出现咧就系要清数啊嘛， 嗯 系，咁啊太讨厌啦，所以咧就冇人理佢啊，咁啊叫做 nobody， 哦， 所以个 nobody 个名原来咁样嚟嘅， 哦，即系原来唔系就话个杀手系乜人都唔系，系啦，原来唔系咁解， 唔系咁解嘅，即系唔系冇人识佢，而系个人都唔想见到佢， 系， 咁啊佢系专门咧就帮政府啊，美国政府咧去处理一啲冇办法用个人即系冇法处理嘅个人同埋组织嘅， 嗯。 就一個人去解掂啦，搞掂啦咁啊！咁啊，最好笑嘅地方係咩呢？佢間屋咧有個好神秘嘅地下室，即係你要做呢啲嘢咧，即係你裝逼都係咁啊！佢間屋唔知咩好神秘嘅地下室，咁佢都係有好神秘嘅地下室嘅，神秘到連佢老婆同仔女都唔知嘅。 點會？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好踢橋嘅，有乜理由係全家人一齊住嘅時候，你唔會知道？ 唔係，佢有個機關嘅，佢話咗俾我哋睇㗎啦。 你只不要問，只要信啦。你有冇睇過一套戲㗎？講一個阿爸，一個受苦佢個女比較青春期啊，即係比較曳咁樣，咁佢就有啲佔有慾嘅個阿爸，咁就將即係佢正常嗰間屋咧，就係佢同佢老婆同埋佢啲細女啊住，跟住佢就將自己嘅大女啊青春期嗰女咧擺咗落去地下室，又係地下室，咁跟住仲要咧。同佢个女生埋啲孙，咁个 其他屋企都唔知嘅，定系冇屋企人？ 佢个老婆唔系啊，都话正常， 老婆知嘅， 地面系佢老唔知啊。 哇！ 个老婆仲同佢个老公讲：哎呀，唔见咗个女点算啊？咁其实就喺地下室，就喺佢个老婆嘅脚下。咁跟住佢 仲要自己已经有埋啲孙仔孙女 喺下边。呢套系都几好似都系有啲真人真事改编嘅，所以都唔好再还你啲剧本唔合逻辑啊，而且现实更唔合逻辑。 而家现实都系咁。 系啊， 系。 啊，咁佢呢套戏咧就冇咁夸张嘅，大家都知道地下室嘅。咁但系咧佢有个机关喺里边，系大家都唔知嘅。 嗯。 嗰个机关一开动咗之后咧，个地下室咧就系一个嗰啲叫 panic room 啊。 嗯。 即系点样攻都攻唔入噶啦。 嗯。 咁片尾都有彩蛋嘅，咁咧就暗示到咧，就其實佢啲屋企人都接受咗個真實身份啦，到而家都唔知佢真實身份係咩啊。咁咧，亦都咧，男主角咧 會重出江湖咁樣，咁應該有下一集㗎啦。咁但係縱觀曬成套電影嚟睇咧，其實我冇覺得有咁嘅感覺咯。如果加啲白鴿飛下飛下咧，就係唔語心色嘅江湖電影。 我都好有畫面，頭先你講嘅時候好有畫面。 似啊，咁但係佢又爭啲白鴿飛下飛下。咁同埋佢嘅打鬥咧都幾，因為可能男主角 Bob 咧，佢就唔係真係。打鬥出身啦，咁但係佢要好多正面打嘅，即係冇替身式嘅，咁佢就好似打七傷拳咁咯，即係打人三拳啊，俾人揼兩拳啊咁咯，即係其實佢打完人之後咧，其實佢自己成身都傷曬，好好笑啊！咁但係佢又好硬正又唔怕咯，咁佢變咗其實大家睇落去咧會好爽嘅，即係會覺得係啊啱啊，呢、這個就真實咯，咁啊冇理由好似神咁樣噶嘛，至少你打贏曬咁唔得噶嘛，咁佢總之就全身傷咯。由头到尾都系伤晒咯， 系咁就真系就系睇佢咁样不停打不停打不停伤啦。但系全部嘅画面全部系精彩嘅，系咪啊？ 精彩嘅，干净， 冇闷场嘅， 冇乜闷场，因为佢由头到尾都唔肯讲佢嘅身份。 哦， 咁啊，同埋咧，其实佢嘅对手有好多噶嘛，譬如大魔王啦、俄国嗰个黑帮黑道啦，咁但系佢下边有好多手下， 咁 佢手下又好离奇啦，譬如有个黑人。嘅俄羅斯人黑皮膚嘅俄羅斯人啦，咁呢個真係極少數啦。咁都係佢有解釋嘅，即係佢係因為佢嗰個父親係黑人嚟嘅，咁就去咗俄羅斯唔知做咩，就跟住就搞咗啦。搞咗之後咧就拋妻棄子啦，咁啊就變咗一個黑嘅俄羅斯人。 哦，有解釋就得噶啦，即係編劇知嘅。 咁而且咧就佢嘅對立。好簡單嘅，因為可能牽涉啲劇情啦，咁我講少少啦，趁有時間。咁咧就最好笑咧，就係其實嗰個人嘅名一聽就知道大家都明係假噶啦，即係男主角個名叫 Hutch Mansell， Hutch 係佢嘅 網名嚟嘅，係真網名。 姓咧 真網名 啊，係即係 man 就 M A N 啊 ，sell 就 S E L L 啊，即係賣人嘅，算係。你睇到呢個姓就知道係亂嚟啊。OK， 咁當然嘅起點咧就係有小偷，有兩個小偷入咗屋啦，偷嘢啦。咁佢又避免衝突啦，即係唔想衝突，又唔想出手啦。咁就即係放過咗兩個賊。咁就個仔就覺得，因為個仔都俾個賊打咗嘢嘛。咁覺得呢個老豆真係好冇用咯。明明已經可以打都唔打咁樣。咁老婆更加疏遠佢啦。咁但係咧，佢個女咧就好病嘅，都係細好細個都幾歲。咁就話：我打鬥嗰陣，即係佢。夜晚唔見咗嗰個有貓貓嘅手鏈，咁佢話梗係呢個男主角就覺得一定係嗰兩個小偷偷咗啦，即係乜都唔偷，就係偷咗兩個呢個手鏈。 係咯，好珍貴嘅咩？嗰只貓全部鑽石嚟噶， 唔係㗎， 條鏈金鏈嚟㗎， 塑膠嚟。 係咯， 咁跟住佢就為咗要攞翻嗰個貓貓手鏈咧，就千方百計去查嗰兩個賊係邊個啦。咁佢就查到好神奇。咁查到之後咧，咁去到諗住攞啦，咁問啦，問咗嗰兩個人咧，就發覺佢冇攞過啦，咁好興啦已經，即係情緒好壓抑。咁就翻屋企嗰陣咧，佢又冇車嘅，仲要搭巴士。咁巴士度咧就啱啱碰著一單意外咧，跟住有幾個俄羅斯嘅醉漢咧，即係上車咁樣，上咗巴士咁咁巧有個女學生坐喺度，咁騷擾個女學生啦。咁於是乎咧就呢、這個阿 Hutch 咧就呢、這個出手啦，咁打傷曬成班人。咁但係最慘係咩咧？其中一個咧係嗰個就係、是、個大魔王啊，俄瑞黑道嘅仔。咁咧就黑道知道個仔受到重傷之後咧，嗱聲就派人去捉呢個男主角 Hutch 啦。咁先派出去嘅人咧，犀利啦，好似嗰啲特種部隊咁樣啲裝備。咁但係都係 戴曬黑超啊，拎住曬槍啊， 好誇張嘅。 有冇著西裝先？ 唔係著嗰啲叫做咩嗰啲 嗰啲殺手服 黑色嗰啲係咁上下噶啦。咁最好笑系咩咧？最好笑系 Hutch 咧預計呢班黑幫咧唔會罷手嘅，即係佢知道唔會罷手，於是乎咧為咗家人嘅安全咧，反而先下手為強喎，即係再踩多腳，就走咗去，唔知點樣查到個黑幫嘅專係擺錢嘅地方，就走咗去咧，一把火燒曬所有嘢喎。 哇！咁佢咪更加嬲嗰班黑幫？ 係啊， 本來冇事都變有事啊。 係啊，佢跟住燒曬啲錢先去講數啊！嗱，我哋而家。即係坐低，即係同個黑道講，而家我哋可以擺平啦，大家唔好既往不咎啦。 係，我作為黑幫，我更加會夾硬咬落去啦，點會既往不咎啊？ 係啦，咁佢呢個位其實真係幾搞嘢嘅，咁但我覺得喂。你已經好夠膽喎， 係咯， 佢完全係唔怕。 但係呢一期有啲戲都係咁樣嘅喎， 但係佢都冇得講數嘅咯，燒曬錢咯。 唔係佢有個藉口㗎，佢話 唔係呢期我睇到幾套都係黑幫屈服嘅戲啊， 係 一個係啊，一 Netflix 睇咗一套。 最大嘅特色係咧，佢話咧，我知道你想退出江湖㗎啦，所以我而家幫你做咗要做嘅嘢咁樣。 佢點講得算真係好冇邏輯啊！ 係啊，咁當然 而家啲人中意睇冇邏輯嘅嘢。 黑道就梗係震怒啦，咁啊親自帶人去追殺啦，咁但係即係黑書咧，其實係頭先我講嗰個五金廠咧，已經做好曬陷阱啦，好似機關重重咁。招呼呢班人喎，咁所以睇落去咧係好爽，佢唔係好長嘅啫，九十幾分鐘。咁但係咧，其實除咗頭嗰啲好搞笑嗰啲好沉悶嘅生活之外咧，後邊係一氣呵成嘅，係啊幾好睇嘅。即係如果作為男仔睇咧，又唔使用腦啦，又過癮啦，咁其實幾得意嘅。 咁啊，今日李亞力咧就介紹咗一套叫《殺神 No Body》嘅電影俾我哋去知道或者欣賞啦。咁今日咧 ，thank you 曬李亞力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嘅嘞噃。 好啊， 拜拜。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先聽一節啊，十點半新聞，十點半新聞，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咧，依然都會繼續有我啦、莫莉仲有敏彈喺度嘅。先聽一節十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台节目铿锵集《721垂住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册车牌被控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合共罚款6000元。主任裁判官宣读裁决的时候说，如果按照辩方所讲，任何人不论申请用途背后动机合法或非法，运输处处长必须在申请人付款之后给予车辆登记证明书，论据显然站不住脚，必然严重影响登记车主的私隐，申请人亦都可能向登记车主作不法的行为，例如是寻仇或者滋扰。蔡玉玲闻判之后流泪，她见记者的时候说不认同判决，形容结果令人伤心和难受，需时考虑是不是上诉，又呼吁新闻界同业继续履行天职，不要放弃。华大基因情报30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认为不寻常。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华大基因大埔化验所调查之后表示，相信实验室出现标本交叉感染，令病毒载量高的样本检测过程中有机会意外污染另一批的其他样本。有機會意外污染同一批的其他樣本，導致有假陽性個案。袁國勇說，有可能是實驗室提煉病毒的時候產生的泡沫溢出樣本瓶外，令病毒污染化驗人員的手套、安全櫃和吸取樣本的機器等。他說，實驗室將工作紙放在安全櫃內，以及會重用盛載樣本的膠容器等，亦都可能導致樣本交叉污染。他已經要求實驗室改善工作流程，包括每次化驗之後要更換手套，以及不能夠重複使用盛載樣本的膠容器等。美国总统拜登今明两日在白宫主持全球气候变化领袖视像峰会，商讨如何面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拜登在发言的时候说，美国的碳排放达到全球总排放的15%，需要各国共同合作减少碳排放。拜登承诺美国10年之后碳排放量较2005年少50%，到2050年达至零排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中国力争2030年之前实现碳排放达到高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所需时间远远短过发展国家所用的时间。印尼海军潜艇南加拉号

好啦，翻到嚟嘅就敏感时刻，咁咧直播室入面除咗敏蛋之外，仲有我摩莉啦。咁啊，头先送走咗阿李亚力啦，不过我想继承住李亚力讲电影嘅故事，因为我今日都想讲一啲关于电视剧啦，叫做连续剧啦，啲短嘅连续剧，佢得六集嘅啫。我记得李亚力好似又曾经有提过呢一套啊，叫做《咒怨之始》。 鬼嘅。 系啦， 鬼嘅类型， 以为系鬼啦，但其实佢又完全唔关咒怨事噶。 咁恐唔恐怖噶？ 佢系因为讲悬疑案多噶，即系讲一啲日本一啲惊栗啊、惊吓啊，又或者一啲有啲咧，甚至乎系以仲未破到案嘅一啲悬疑案啦、去做一个嘅真人真事改编。 喺边度睇到噶 ？N 字头 ，N 字头个平台上年七月嘅时候做嘅。咁、但系呢一个嘅平台入面就有六集好似六集定七集咁样嘅30分钟嘅单元剧嚟嘅啫。咁头先都讲咗啦，佢唔系一啲嘅鬼片啊，但系佢嗰个嘅惊吓程度就，我觉得背后嘅古仔，如果你去揾翻啲新闻去睇嘅话，系惊吓嘅。因为我都特登翻查咗少少嘅古仔，一阵间同大家分享啦，到底系讲啲乜嘢啦。咁其实咧就系呢个嘅咒怨之始嘅古仔，就系其中包含咗日本七个地区日本地区入面有七个嘅真实嘅古仔改编啦。头先讲咗，大概咧就系呢40年间发生嘅事，就系1988年去到1997年入面，有一啲佢哋都觉得好。好，即系嗰边嚟讲都系好轰动嘅古仔，或者一啲嘅悬案或者一啲嘅事情啦，咁啊摆咗上去个呢个嘅平台入面，咁就改编咗咁样。咁喺入面咧，有一啲短啲嘅分享先，但系我分享之前，我想问大家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你会唔会都够胆做导演嘅话，拍唔系叫你拍鬼片啦，悬疑案，但系揾你做导演，你够唔够胆咧？同埋难唔难咧？ 够胆鬼片就真系未撇啊！ 但系嗰啲悬疑系， 但系如果真系冇得拍，你都要拍噶啦。 系，但系嗰啲悬疑嘅意思系，可能系真系好血腥或者一啲好恐怖嗰啲画面。 哦，嗰啲咪揾拍档咯。 哦， 吓，我一见到嗰啲茄汁咁，喂，不你搞啦，咁样你哋搞叻啲。我而家写剧本同李亚力都系咁样噶。 系啊，恐怖啲就李亚力搞， 打你嚟啊，咁样咯。谈情嗰啲留翻俾我，你唔好乱嚟。 系即系你都会觉得呢啲都系暂时都会有啲见。 咁唔系正常嚟讲，你电影有时有啲就算好劲嘅导演，你飞车你都要揾个飞车嘅叻少少人帮啊，或者讲系武打场面你都可能要揾一个武打导演嘅，直头系唔系净系话指导，直头嗰段佢系俾人哋拍嘅。 系咁，所以 仲有个西片有啲咧系专拍有 A 组 B 组噶嘛。 系 A 组系专拍嗰个主角，即系汤告老师嘅头。 系。我真系会咁噶， 系啊， 电影、 啊、另外嗰啲 Y 叔啊，出面嗰啲又唔见啊，见背脊嗰啲 B 组拍咯。 哦，系噶， 因为悭翻啲时间啊嘛。 我就知电视剧系咯，即系电视剧可能头四集就某个导演拍，跟住之后嗰几集就第二个导演拍。所以点解电视剧有阵时我哋啲观众会觉得，哇，佢哋都唔连戏嘅，或者佢哋点解明明头几集好精彩，之后几集会咁闷嘅咧？或者唔系完全唔同头几集嘅，跟住就有个咁嘅说法。 我都觉得好神奇， 系咪啊？ 系啊， 系啊，但系最神奇在就系佢哋可以合埋变成一个剧集， 但系如果佢哋有个好好监制咯，即系个监制睇住嗰个风格，成日风格或者睇住嗰啲剧本啊，唔好乱嚟，有时啲导演搞错咗。 所以 我都听过个朋友嘅演员嚟，我做到第16集啊，先知道原来咧我系四川人嚟。 真的啊，是啊，唔怪之嗰时成日都有啲又话穿崩啊，又或者 做错晒啦， 系啊系啊，或者有啲咧就系可能嗰个嘅明明可能个身体嘅伤口啊、刀疤啊或者其他嘢咧，有啲可能歪咗啊、唔同咗啊咁样，冇人知道，可能就系因为咁解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头先，我觉得我好记得好深刻嘅就系敏旦同李亚力喺头半个钟都有讲过，就系话一啲嘅电影世界或者电视剧世界里面，唔好再讲话啲编剧好似好夸张。咁样， 个世界咁夸张而家， 系啦，呢个世界真系好多冇逻辑嘅嘢嘅。但系我想讲，原来唔止系呢一个世界，或者最近先至系冇逻辑，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原来好耐之前已经冇逻辑 啦，系啊， 系啦。头先我咗所讲嘅就系呢个嘅咒怨之始都讲啦，就话佢系呢个1988年去到1995年嘅时候，你谂下咁耐年前，即系40几年前，原来都已经有一啲嘅悬案系唔逻辑嘅，即系冇逻辑嘅。而呢个古仔大家睇嘅时候，可能佢哋未知道原来有少少关 单事嘅时候，就觉得哇咁夸张嘅。咁点解咁夸张咧？而呢啲真系咧佢哋嘅其中一啲嘅原案嚟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1997年嘅时候，咁就喺日本，即系大家可能如果有睇呢个嘅连续剧嘅时候，都会觉得以为好夸张，以为唔系真嘅。但系原来佢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其中97年头先所讲啦，一个叫做兵库走鬼长眉圣斗事件。咁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就话算系佢哋日本界嚟讲咧史上最凶残嘅连环杀人事件嚟嘅。咁佢就话咧，好多人都会称呢个嘅凶手叫做少年 A 事件啊。佢话因为呢一件事咧，其实发生喺咧呢个叫做兵库县嘅神户社。咁当时啊，呢一个嘅犯人只系14岁嘅啫，即系咁细个。 哦，咁又要留意一样嘢咧。譬如你有睇一套电影叫《告白》嘛？佢哋有一个少年法噶，因为佢哋日本人可能就系战后咧，即系要保护啲人口啦。咁所以如果青少年犯法咧，系唔需要坐监， 系或者坐少啲， 坐少啲，所以就有机会就咁样就系、是。点讲？当然你又保护咗佢，但系你可能系纵容咗佢。有好多人，喂，我而家未成年，我做样衰嘢先。 即系哇，咁快已经谂到咁远啊！ 咁你告白嗰套戏咪就系讲咯，即系有一班唔记得咗，要揾翻你下嚟讲个女，即系个女个老师。咁佢系单亲嘅，佢带咗个佢个女翻学，因为真系冇人凑啊嘛。咁佢就教一啲中学生嘛，但系佢发现佢个女俾人推咗落泳池死咗，咁所以就系讲话佢逐个学生去调查兼报复咯。 系，所以其实呢一个古仔可能大家都以为觉得喂古仔啫咁，但系可能唔知几时有机会发生都唔奇噶，因为呢一个头先所讲97年发生嘅呢一件事啦，长眉圣斗事件啊，即系呢个少或者叫少年 A 事件啦。咁其实头先都讲佢系14岁嘅僆仔啦，一个犯人啦。但系佢咧原来咧先后用咗一个极凶残嘅手段去杀害咗两个分别只系细佢3岁同埋4岁嘅人，即系话一个10岁嘅小朋友同埋11岁嘅小学生，就系俾佢杀咗嘅。而其中佢都伤害咗3个人，而另外咧佢就将杀咗嘅嗰啲小朋友啦个头啊。分咗尸之后，将个头摆咗喺个学校门口啊！ 咁可怕？ 系啊，咁所以佢仲要咧，唔止咁可怕，佢仲咧将个注明咧喺侧边写住咗，就叫做走鬼长眉圣斗，佢落咗个战书，佢写咗呢几只字，摆喺个头隔篱。叫做走鬼长眉圣斗，头先所讲。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头先问大人都话斋啦，咁啊拉咗嗰个人之后啦，咁啊跟住出咗狱咯。呢个犯人出咗狱之后，佢写咗个自传。咁佢写呢个自传嘅时候，当时啊，好多人都闹啦，喂，搞错啊，唔好买啊，或者呢件事好过分啊，佢仲写自传，佢仲够胆写嘅，咁 可以赚钱、啊。 系啦，跟住劲负面啦，好多人闹啦， 但系好多人买咯， 好多人买，跟住之后买咗之后或者睇完之后，大家继续都有争议，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唔知系咪因为日本人成日都讲啊，佢哋可能好抑压啊，真系好多嘢都抑压，所以就会发生一啲咁多唔同嘅悲剧。正しさとは愚かさとはそれが何か見せつけてやれ小さな頃から優等生気づいたら大人になってたライフのような思考回路持ち合わせるわけもなくても 呢首歌咧，完全全全，我相信敏达人咧应该估唔到佢究竟系几多岁去作嘅呢一个人。佢系十七岁嘅时候作呢一首歌。 我估到、 啊，你知呢首咩歌啊？ 唔系呢啲， 你识听日文？ 呢啲都系最愤怒、最反叛嘅时候作噶啦。 系啦， 你听呢啲歌梗系揈个头噶嘛。 系啊， 你真系三廿零岁已经晕噶啦会。 系啊， 副作用仲劲过打疫苗啊！如果你咁揈法， 系。 所以 佢一早已经感受到嗰个嘅副作用啦。所以 系你 rock 嗰啲个叫 emo 啊？你知唔知有个 term？ 系啊 ，emo 就真系嗰啲化到黑。点讲啊？点讲咧？ 我知边啲啊？ 即系化，即系啲细路女化到好黑咁样啊！啲又鱼大又鱼网丝袜， 爆粗饼有啲 friend 嗰啲个款嗰啲嘛。 跟住就即系啲耳窿，全部 鱼网丝袜嘅，成身指甲系黑色嗰啲嘛。 啊，即系耳环啊，咩啊，咩环都有啦。 系好啦，今日佢就系十七岁，就系头先问大人所讲正直咧，就系即系对呢个所有嘢都可能好愤怒啊，或者最反叛嘅时候作嘅歌曲啊，歌曲叫做《烦死鸟》。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咗咧一个嘅《咒怨之子》嘅入面其中一个改编嘅古仔啦，咁亦都系一个真人真事嚟嘅。咁但系之后仲有一个嘅短啲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件事就发生喺97年嘅时候嘅，咁就系东京啊一个关于 OL 俾人杀咗嘅事件。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女受害者咧，原本佢就喺呢个嘅东京电力工作嗰度，即系嗰个地方去做工作啦。佢话佢未结婚嘅，不过佢日头咧就系公司入面。嘅研究人员嚟嘅，咁但系夜晚咧，佢就走咗去街头嗰度做妓女噶噃。咁佢就话佢当年咧，即系遇害嘅时候咧，警方一度都锁定咗咧系一个尼泊尔籍嘅男士系一个凶手嚟嘅，而佢咧亦都真系当时俾人判咗入狱嘅。咁好啦，到咗十几年之后。佢咧呢一个尼泊尔籍嘅男士一直都话唔关事，咁而警方越查越发现，咦，都似系佢坐咗冤狱，于是咧就无罪释放翻佢出嚟啦。咁当时咧， 求其嘅， 系咪啊？咁我唔知系求其定系之后越嚟越多嘅破绽，又或者越嚟越多嘅证据证明呢一个人无事。 咁大家点会越无啦啦又越嚟越多证据咧？系咪以前都冇证据，啲证据唔会自己飞嚟？不过唔紧要， 系啦，唔紧要。 总之就系冤枉咗佢啦。 系啦。咁跟住出返嚟，咁但係呢亦都其中一个呢即係社会上面都议论纷纷嘅说法就係咩呢呢一个嘅女受害者即係呢个嘅死者啦，其实当时佢係拥有一个好高嘅学历同埋已经有一个好高嘅收入㗎啦，咁话晒都系研究员喎、电力公司喎、咁但係就唔明点解佢明明都唔需要， 佢係咪嗰啲多重人格㗎、 係啦，冇人知，因为佢已经死咗呢件事，係啦，咁跟住就觉得 咁，但係因为佢喺街头咁样点讲咧？佢街头卖艺就好高危险噶嘛。 系啊，咁但系佢系啦，咁所以就唔明白一样嘢就系、佢明明都高学历又咁有钱，其实佢可以召翻男妓都得啊，点解自己要走去做妓女呢？ 嗯， 系你明唔明啊？唔系，好多人都喺度讲呢件事咯。 我嚟讲，我唔会好稀奇噶嘛。我成日睇嗰啲多重人格嗰啲日头，日头系学生妹啊，或者日头系人妻啊，跟住夜晚又走咗去做妓女咧，成日有噶、 哦。系系啦，咁啊亦都唔知佢背后因为啲乜嘢因由啦。咁最后就系、有好多人就会觉得好奇怪，咁点解去做呢件事咧？咁所以到而家咧，真实嘅凶手系乜嘢人，或者系边个做嘅咧，都未知道或者不得而知噶啦。咁、好啦，咁啊，跟住讲完呢个啦， 但系好高危工作嚟嘅。即系如果你系你即系出去喺街度招揽客人啊咁样啊，你上车你唔知道人哋车你去边。 系啊，甚至乎你就算唔上车，你去一啲酒店或者时钟， 系啊， 都危险，因为你都喺间房里面得翻你两个。 喺最近我做呢个资料搜集咧，你睇阿姆斯特丹，咁你佢哋嗰个性行业咧系合法噶嘛？ 系， 但系佢。划咗一个地区嘅， 系 即系你喺呢个红灯区，就咁佢哋啲女仔就企晒喺嗰啲橱窗嗰度啊，咁啊摆下 pose 咁样，咁跟住 因为那个纪录片呢就是在那解释他们的设施啦。咁啊，即係除咗有個櫥窗啦，咁跟住如果你睇啱咗咧，即係你當佢係 前居後鋪， 係啊，佢 前鋪後居啊，調翻轉， 佢係前鋪後鋪啊，咁跟住你就會入去一間房啦，就進行你哋嗰個交易啦嚇，咁即係我再重申喺佢阿姆斯特丹嚟講係合法嘅， 係 嚇，咁佢哋可能就會叫嗰啲性工作者啊，每個每隔幾耐要去驗一驗啊，又正常咁抽水啊， 要寫 proposal 先可以開到檔嘅。 跟住咧就喺嗰間房入邊咧，佢有一粒掣嘅，即係 救命掣， 係啦，即係平安鐘， 係 嚇，即係如果你做奉者啦，或者我哋叫性工作者， 係 嚇，咁佢哋話即係根據嗰個合法嘅性工作者嘅經營者咧。即係佢都話，我哋都會安平安中㗎。佢因為係保障，因為你唔知道嗰啲客人會唔會玩過龍啊咁樣啦，或者係點樣飲醉酒啊咁樣。佢話，所以佢哋咧就盡量會教嗰啲奉者咧一系列嘅安全措施。 嗯， 即係其實係喺佢嘅 industry， 喺佢個工業入邊。 嗯， 會有一啲安全守則， 嗯， 即係譬如包括你床頭咧，你一定要教平安鐘， 係 你隻手咧唔可以離開個平安鐘好遠， 嗯， 嚇、即係 keep 住咁樣，我哋都唔會教我啲老人家咁樣啦。第二，你出去接生意嘅時候係唔好著太高嘅高踭鞋， 係。跑唔远啊！ 佢系惊人哋斩你嗰时，你跑得唔快。 系跑唔远， 都写明晒呢啲咁样嘢，一系列咁样。 系咁，我觉得呢个好好、啊，即系呢一样呢件事，同埋呢一个。 即系如果喺合法嘅范围啊，你哋系要有 manual 嘅，或者系有啲守则操守要规管咁样啊。 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研究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似选高，我立志撇下你得意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望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往日被爱情洗 大使馆在社交网站账户发表新闻稿，表示雷斯富伊代夫人向受害人道歉，形容在任何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无法容忍。

偏偏就发生咗。咁话说咧，就系1988年喺日本啊，咁就当年咧有一个31岁嘅男子，咁跟住佢就结咗婚，就啱啱同一个新婚嘅女仔啦，叫27岁嘅女仔，佢叫美津子。咁就两个结咗婚之后咧，就喺名古屋度住，咁就大咗肚咯，美津子。咁啊已经10个月啦，咁即系就嚟生 B B 啦。但系偏偏 B B 又未出世，咁佢咧就选择咗留喺屋企，已经过咗预产期5日噶啦。但系佢都唔谂住入医院准备生仔，就谂住哦真系到个肚痛嘅时候先至入医院啦。咁所以咧佢就留咗喺屋企，继续等个 B B 出世呢一日啦。咁啊原本大家都好似好期待个新生命会出现咁样。咁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其实咧老公咧都依然地嗰几日继续翻工嘅。不过就算翻工都好，因为你知啦，1988年嘅时候未必有手提电话呢样嘢添，咁啊得固网电话。佢依然都会咧翻工嘅时候，每一日都会打2次电话翻去屋企，睇下老婆点啊，有冇唔舒服啊咁样嘅。咁老婆咧亦都经常性好快。2-3下啫，佢就会即刻听电话噶啦。咁如是者咧，佢今次又系咁样打电话俾个老婆啦。上昼嘅时候佢打，下昼一点钟嘅时候打一次，跟住话阿美津子即系呢个嘅受害者啦。啊，我冇事啊，一切都好好啊，个肚都冇事啊，咁样即系冇痛啊，咁样。咁好啦，到6:50嘅时候，这个嘅老公啦。准备离开公司的时候再打一次翻屋企。头先我都讲咗就系、佢通常咧打完之后大概3下电话就即刻会听电话。今次个电话竟然冇人听电话，咁于是老公就觉得咦似有奇怪嘢发生，好紧张啦，就谂住即刻飞车翻屋企睇下发生咩事。点知佢大概用咗10个字啊，即系50分钟嘅时间，去到晚上7:40嘅时候，终于翻到屋企楼下。喺屋企楼下望上去，佢屋企佢住2楼嘅，熄晒灯，平时一定会开咗灯嘅。佢话，跟住仲要再望下，平时啲衫一定会收晒翻入屋噶啦，啲衫依然都挂晒喺度， 好惊啊！ 系啦，佢即刻惊，佢即刻翻上楼啦。上到楼，平时一定锁咗门嘅大门，竟然冇锁，佢一楼就好容易开咗门入到去。一入到去嘅时候，佢听到有好微弱嘅 B B 仔喊声，咁佢就以为哦 B B 仔出咗世，可能老婆赶唔切入医院，喺屋企生咗 B B， 以为系咁啦。于是佢再行入去个房嗰度睇，结果佢发现咗件好恐怖嘅事。佢见到佢老婆双手反绑咗嘅，个头咧俾个电暖炉嗰啲电线箍住条颈。跟住之后咧，个肚咧系烫开咗嘅。跟住之后落嚟嘅古仔咧，即系如果大家都觉得恐怖嘅话，就真系避一避，唔好听住啦，系啦。因为佢其实都仲有好多嘅，即系例如个脚啦，全部都系血啦。但系明显地，老婆就已经走咗噶啦，即系已经死亡噶啦。咁啊，于是咧，佢再望下啦，望到侧边咧，阿 B B 仔喺度嘅 ，B B 仔仲喺呢个一啲血，即系因为佢俾人攞咗 B B 出嚟嘛。个 B B 仔开仲有啲喊声咁样，咁跟住于是佢就谂住打电话，即系有固网电话噶嘛，屋企度谂住即刻打电话去报警求救啦。佢去到佢玄关，因为佢通常佢屋企个电话系摆玄关个位，无啦冇咗，唔见咗，咁于是佢就去楼下揾啲邻居帮手报警啦。咁跟住警察去到现场，发现初步就已经见到呢个嘅老婆已经走咗㗎啦，即係已经俾人杀害咗㗎啦，但係冇俾人强暴到嘅，甚至乎啲财物都冇唔见到，唯独是只係佢银包有几千英唔见咗㗎啫。甚至乎呢呢一个呢就係佢哋职场就已经初步鉴定，就係个肚啊俾人解开咗，去揀攞咗 BB 出嚟。咁、那个 B B 都有少少受伤，因为佢唔系一个专业嘅，俾人攞个 B B 出嚟嘛。咁 B B 都有少少受伤，咁再加上头先咪话 B B 冇死到 ，B B 冇事，好彩 B B 好劲嘅生命力，虽然有低温症同埋已经有少少失血，因为佢都有伤口嘛。咁但系佢冇最后冇事嘅。咁但系好啦，头先所讲电话去咗边咧？问大你估下， 喺个肚入边 系。个肚 佢系编剧， 系真系不愧是编剧。 佢冇响到啊！ 掹咗電話線嘅，我估，因為如果唔係佢唔知。 如果今時今日就手提電話嘅，第一向左。 係啦，咁佢就話，除咗有一個電話之外，亦都有一個不明來歷嘅米老鼠嘅鎖匙扣，都喺呢個子宮入面。即系摆咗落去，咁跟住好啦，咁啊，亦都推断佢就系当日嘅四点钟，即系警方推断佢应该当日四点钟就死咗嘅。当场冇揾到任何嘅指纹，冇嘢，头先咪话俾人攞走啦，甚至乎屋企咧系俾人有抹过嘅痕迹噶，即系人清洁过。即系 我觉得系呢个老婆以前嘅男朋友， 你觉得系啊？系啦，因为佢都有讲过，佢就话其实个老婆冇明显嘅挣扎噶。 佢以前嘅男朋友，佢你做乜唔听我电话啊？咁啊？ 所以就嬲到就將個電話擺落去咁， 即係我拎入唔得 呢個編劇嘅諗法啫。 係啊，但佢又唔生個仔喎。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亦都有話好明顯，警方就相信唔係為咗財或者為咗色先至犯案啦，亦都唔排除一個熟人去做嘅事嚟嘅。咁好啦，咁警方就不停走去揾唔同嘅方法去調查啦。咁試過亦都揾咗呢個嘅老公原本都有懷疑過佢嘅，但係因為佢真係全日都喺公司度翻工，又不在。场嘅证据，咁跟住之后亦都问咗呢个嘅受害者嘅交友状况，咁亦都发现唔到啲乜嘢问题，咁跟住之后啦，好啦，不过有邻居有讲过就系话，有一个人怀疑见过凶徒嘅，因为佢听到人扭开个门，顺便揿紧门钟，咁于是咧佢就半开个门就问佢你揾边个啊，跟住佢话见到一个大概30岁。165cm 高嘅西装骨骨嘅似翻工嘅男仔，佢就问请问中村先生喺唔喺度啊？跟住呢一个邻居就话冇呢个人，就闩咗门。咁而亦都警察试过问附近一啲嘅途人，都话最近见到一个类似嘅人物出现过，但系最后尾系点嘅咧？亦都再揾到个凶手啊，所有嘅嘢咧，完全冇人知道，亦都揾唔到个凶手。 中村先生系咪就系死者 唔系死者就系唔系叫中村先生，唔系姓中村嘅。咁 可能求其揾个啫，阿陈太喺度啊，系咪？佢哋开门要揾句说话讲下噶嘛？ 系即系只系咁啱得咁巧啫，系嘛？咁亦都唔系揾中村嘅可能。咁但系好啦，咁警方咧都先后动用咗40,000个警力去追查呢件事，直至到2003年嘅时候，因为件事已经过15年啦。 系 咁好多案件咧喺日本咧就系过十年。 嗰个仔都已经大噶啦。 系啊，其实如果你计翻条数，佢可能而家30几岁噶啦。系啊，咁跟住佢 如果你系佢，你惊唔惊？你咁样出世法 惊啊？唔系，我觉得我自己点解 唔好话我听啊？ 系啊，实知啦，因为呢件事好恐怖噶。 你喺一个谋杀案嗰度出世， 系仲要妈妈走得咁痛苦，分分钟可能系痛苦噶。 同埋你惊唔惊个凶手会follow 你啊？ 系啦，你唔知噶嘛。咁跟住佢都有讲啊，就系因为咧呢件事十五年之后啦，过咗15年，所以就冇得再去追查落去，系啦。咁於是係點樣咧？咁佢就話 但係如果我係個仔，如果我係編即係編劇可以編呢套嘅，我就個仔自己揾翻去查咯。 係啦， 即係你真係好想知道邊個害你阿媽噶嘛？ 係。咁我懷疑咧呢件事咧，可能個仔頭先問大話齋啦。雖然日本好轟動啦，但係知唔知？可能個仔都知，但係佢追唔追究落去，可能未必會追究落去，因為點解咧？頭先講翻先啦，15年之後就件事唔可以再追查落去啦。不過因為嗰時係2003年啊嘛。去到2005年兩年後，日本咧亦都因為呢一件咁恐怖嘅事件，所以喺2005年嘅時候決定咧，即係就算殺人嘅訴訟學案啊，原本15年係啦，就延長咗去到25年，即係25年內你都可以追得翻嘅。咁不過就係因為爸爸都唔想再諗起呢件傷心嘅事，一年之後同個仔仔都搬走咗。咁而家即係話當時有個說法就話佢去咗夏威夷。繼續生活落去，因為都唔想再有即係諗翻起成件事。 係夏威夷好多日本嘅 朋友喺度住嘅，係啦。呢一個就係《咒怨之齒》入面其中一個改編嘅故仔，所以唔係話編劇有冇邏輯，係世界上面都有好多呢啲好奇怪或者冇邏輯嘅事發生。 最暗、最绝、最灰幽谷里面，只困到故事轮回千次，都不忘词。为错的哭一世，打开光线，当然可以。 多人咧做错事嘅时候，都一定会面对住唔同嘅后悔，或者有一啲嘅内疚嘅。啱啱听过系阿朱维斯嘅《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成日都讲咧，日本系全世界数一数二，真系好多抑压事发生嘅地方嚟嘅。蚊蛋认唔认同咧？ 都抑压， 系啊！ 你见佢平时咁有礼貌啊，要 系仲要咁有秩序啊！之前都有讲话，如果佢哋遇到一啲灾害嘅时候，大家都好守秩序排队，唔会争先拱后噶嘛。咁但系因为唔知系咪因为太多嘅抑压嘅关系，亦都知道就系佢东京亦都系好多自杀嘅命案啦、啊，或者自杀嘅事件啦、啊。咁咧好啦，咁啊讲到命案啊，头先嗰啲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唔关呢一套嘅连续剧事，但系喺台湾都好轰动，唔系喺日本都好轰动嘅一啲嘅悬案嘅。咁话说咧，就喺1995年嘅时候咧，喺京都啊，唔系喺东京都八王子其中一间超级市场发生嘅，入面就死咗三个嘅女士，即系女仔啦。咁其实嗰一日嗰次系发生咩事咧？头先所讲1995年7月1日嚟嘅，咁佢就话咧入面咧当中就有三个人，嗰三个人就系咩咧？一个叫池翠惠17岁嘅妹妹，另一个叫前田16岁嘅妹妹，另外有一个咧就系47岁叫道桓嘅女仔。女人咁好啦，咁啊佢就话暂时咧，其实16同17岁佢哋发现调查完之后咧，呢两个女高中生其实个背景都好简单嘅啫，只系47岁嘅啊道桓咧系比较有啲复杂，因为同怀疑佢同黑社会背景系有少少接触嘅，咁而呢个超级市场咧，亦都请咗呢个嘅道桓去做呢个经理，夜间嘅经理，而佢最奇怪嘅系咩咧？佢只系翻咗工短短1个月啫。就已经升咗做夜间嘅经理啦。咁喺日本系难噶嘛？你升职嘅话，仲要女士。 即系佢同阿老细个关系好好啦。 有人有咁样嘅说法，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佢连个超级市场即系个超市啦，个保险嘅密码佢都知道。咁所以都真係有啲奇怪嘅。咁好啦，快速讲啦，呢单事件呢就係正正就係佢哋日本嘅盂兰节啦。咁所以大旺咗所有附近嘅生意，尤其是呢个超级市场都好多人。咁佢就话呢，原本嗰一日呢就係得啊道桓啦同埋呢个嘅池翠惠两个去返工嘅啫。本来呢个前田係唔使返工嘅，不过前田同池翠惠係同学嚟嘅。咁嗰日佢哋就原本约咗9点之后就一起去附近嘅公园度睇表演。咁於是咧就去个超级市场等佢放工。咁因为头先都讲咧，就系话因为盂兰节嘅关系就好多人啊嘛。咁於是呢个嘅前田咧就继续留低牙儿戏，就帮佢哋手一齐做嘢啦。咁喺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一日，咁佢哋就警察咧就调查发现，原本咧道桓啊，即系呢个47岁嘅女事主啦，个死者啦，原本系约咗个男性友人放工之后去酒吧饮酒，但系喺个酒吧呢个男士冇见过道桓出现，咁于是就觉得奇怪，咁所以联同酒吧入面嘅人就去超级市场睇下佢哋发生咩事。当去到呢个嘅后面个休息室嘅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中枪身亡，而且都系头部中枪。好啦，咁到底发生咩事呢？咁入到去，警察就报警啦。警察入到去咯，就见到发现阿前田同埋阿次崔慧，即系两个小妹妹，双手系俾人绑住，跟住口亦都俾人用胶纸绑住。咁两个咧都系俾人近距离喺脑嗰度射咗枪而死嘅。咁而道桓咧就反而中咗2枪喺个隔腕附近。咁跟住之后，而且佢个身体系似系俾啲枪柄殴打过嘅痕迹嘅。好啦，咁大家都以为，哇，咁即系应该系俾人打劫啦，又冇、啊。 又冇任何嘅财物损失噶。但系最奇怪嘅系咩咧？就系、是、现场系揾到凶手嘅鞋印啦、指模等等，甚至乎咧都知道咧系个子弹系乜嘢嘅，有特征嘅。咁、但系依然都揾唔到任何其他再进一步嘅证据。但系知道系一定有预谋嘅，系点解咧？就系、是、警方发现个闭路电视早几日已经被人熄咗噶啦，即系个超级市场，即系话系有预谋嘅。咁啊，跟住成件事都， 但系如果而家有天眼嘅地方，咪唔使惊。 系啦， 你出嚟超级市场都有影噶，你唔可以熄隔篱街嗰、那个噶嘛？ 系系，或者隔篱铺嗰啲啦。咁啊，因为当年嘅关系嘛，所以就真系弱啲嘅。咁啊，好啦，咁啊，结果发生咩事咧？都暂时未知道，直至到去到2009年嘅时候先至有新发展。但系就算有新发展都好啦，成件事都破解唔到。咁发生咩事咧？就系、是、警方又喺另一单案入面咧，即系成日都系嘅，就喺另一单案里面咧就揾到啲嘢嘅。咁啊，亦都系喺另一单案嗰度揾到个黑帮分子。咁啊，亦都没收咗佢把枪。再 check 下嘅时候，发现原来同呢一单案咧。嗰、那個嘅槍咧， 佢睇翻個子彈痕啊，嗰啲 係啦，原來係有關嘅、哦。咁、跟住之後咧，好啦，咁啊，於是就問係咪你殺佢嘅啦？咁啊，但係最後繼續追查裡面咧，呢25年裡面咧，都仲係冇任何嘅再進一步資料。因為點解咧？佢哋點解會覺得最後都放咗呢、這個頭先我捉咗嗰個嘅黑幫咧、因為呢個黑幫咧堅持話同間單案冇事，而警察都發現佢哋似係唔關事嘅。不過問到佢，你支槍點樣嚟嘅？他发现这个黑帮是不想讲，也都隐瞒着这件事，所以应该是辗转间他才拿到这把枪回来。所以其实在种种证据下就觉得不关这个黑帮事，但是整件事是怎样呢？到现在都未知道。而警方呢亦都用咗600,000 yen， 即係45,000的港纸，諗住去悬红去缉凶嘅，但係到而家都仲未有人落到手，即係未拘捕到任何人囉。所以其实我觉得，喂，原来我哋香港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悬案，或者有好多事发生，但係香港算係都几快捉到嗰啲人㗎喎，比起其他地方嘅话，你觉唔觉得问题？ 香港都唔系有好多冤案噶， 但系感觉上面佢而家好似快咗，成日有啲咩奇怪事嘅事，几日都捉到。 多咗 CCTV 啊嘛， 咁又系。 咁你以前直头嘛，即系我哋以前有个嘉宾啊，翁静晶，佢都有出过呢一个叫咩嗰啲系 危险案、 危险人物。系列咁样嘛，出咗好多本噶。 系，所以永远咧，即系一啲悬案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最后可以缉拿个凶徒啦。咁啊，亦都希望世界上面咧，即系少啲呢啲咁暴戾、咁凶狠嘅事件发生。好啦，转个头啊，11:30就会有我哋莫莉同埋 Jason 嘅友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台节目《铿锵集》721垂住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测车牌资料，被裁定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成立，判罚款6,000元。十几名港台节目顾问团的成员发表声明，要求港台必须捍卫传媒追寻真相的权力，承诺不会下架相关节目，又要求管理层需要承担蔡玉玲相关法律费用。声明指，今次法庭判决未有衡量公众知情权和新闻自由重要性，政府对于目前制度缺陷视若无睹，更加刻意收窄传媒查察的空间，刻意扼杀公众得知真相的权利，同埋打压传媒监察权贵的职能。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关注法庭今次对蔡玉玲的裁决，应记者通过查册等的方式就涉及公众利益的社会事件正当调查报道，追求真相和监察公营机构同埋政府部门工作，是维护香港整体和市民大众利益。协会认为当局应该采取措施维护新闻采访自由，完善所有政府部门的登记查册安排，而不是就新闻采访设置限制和阻碍和障碍。华大基因呈报30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认为不寻常。 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去到华大基因大埔化验所调查之后显示，之后表示相信实验室出现药标本交叉感染，令到病毒在量高的样本检测过程入面，有机会意外污染同一批其他样本，导致有假阳性个案。袁国勇表示，有可能是实验室提炼病毒的时候产生的泡沫溢出样本瓶出面，令到病毒污染化验人员的手套、安全柜和吸取样本的机器等。他说，实验室将工作纸放在安全柜入面，以及会重用盛载样本的胶容器等，亦都有可能导致样本交叉污染。他已经要求实验室改善工作流程，包括每次化验之后要更换手套，以及不能够重复使用盛载样本的胶容器等。警方昨日在观塘拘捕一名13岁男童，怀疑在网上诱使三名女童拍摄裸照和影片，涉嫌触犯相关的罪名。案中三名受害女童年龄介乎9岁至12岁，曾经向被捕男童发放一共50张照片或者影片。警方早前获受害人的报案，表示去年12月至今年3月期间，分别在一个网上游戏接触到疑犯，对方利用不同的借口，包括向女童提供游戏里面的武器或者装备，有使他们拍摄裸露照片或者影片再转发给他。当疑犯收到照片或者影片之后，就要挟受害人会公开照片索取更多裸照。警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男童未有转载或者出售有关裸照，他和受害人在现实世界互不相识，因为游戏玩家的身份认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86点，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9，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1.24美元，卖出价是1781.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11:35，再讲一次，而家落嚟呢个环节叫做朋友圈，请嚟嘅 Jason 陈柏宇啊。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朋友圈请你的嘉宾 Jason 陈柏宇 ，Hello， 呢个朋友识咗好多年，十几年，所以一定要找他上嚟倾下偈。今次推出咗首歌，首歌其实唔系太开心嘅歌，叫《悔过书》。 佢好唔开心咩？ 我觉得系啊，有啲忏悔。 我觉得佢系好 neutral 嘅。我睇完个 MV 更唔开心。 MV 系几唔开心咩？ 系啊， 系个 MV 系几唔开心嘅。 系啊， 但系首歌其实我又唔觉得系好唔开心啊，即系佢只不过讨论一啲。即本身已經存在的題材啫嘛，咁 我又覺得唔係下下都一定係 happy ending 先至叫做係開心啊！其實開心係 經歷完之後個結果係咪？ 係明 算唔算叫 係明白一啲嘢？係開心唔係唔一定係發生啲咩事，係 interpretation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能力係緊要嘅，呢個能力係超級緊要嘅。 簡單講下呢首歌講啲乜嘢先咧？ 簡單講呢首歌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嘅有啲嘢係錯嘅。但是自己觉得是啱的。哎咁上下啦，好难解释啊。 不过人是咁嘅，你点解会叫犯错，就是因为做咗一啲真係自己唔啱嘅，所以呢啲先叫犯错咋嘛。 边个决定个错系犯係错先。 我觉得无论啱都可以系两边嘅啱。即係你明白我讲咩呀？ 我明白。错亦都可以系两边，即係点样睇。点样睇你点睇啦，就系变咗个 perspective 系乜嘢嘢。 所以先会有闹交咋嘛。 同埋。即系有時咧，你賦予一件事係啱，同埋賦予一件事係錯嘅時候咧， 係主觀噶嘛。 其實同埋簡單化，將件事嚴重簡單化，咁變咗，如果我哋永遠都唔去思考點解佢係啱，即係點解我哋要 label 佢 as 啱，同埋點解要 label 佢 as 錯嘅話，你就只會重複咁樣犯，同一件事咯。 咁 Jason 會唔會有一啲嘅錯，你可能覺得啱？但是如果有人说你错的时候，你会不会都想到底是不是真的自己错，定是你都坚持都觉得自己没有？ 我会想，我会想的，我 这个是讨论来的。 是就算我现场第一件事就是 去维护自己的行为，都好，都不代表我没有反省的。 是。 我也都觉得之后我是有机会是会觉得是自己是错的。但是也都不是即真的超常发生。因为 你一个好人，你咩都为人谂先嘅。 你又啱嘅，唔系，但 系我分分钟，我而家问你借廿万，你会即刻借俾我嗰啲人嚟噶？ 有嘅话我都可以嘅。 但系你公司又即刻会掘住，叫你谂下先。 我又唔系冇借过俾人。 你公司啲人都好傻傻傻。 系 OK 啦。 借。我又唔系唔识 借你啲钱啫嘛，唔系啊，借你啲钱啫嘛，借佢啲钱。 我介绍财仔俾你识。 接近崩溃了，心连肠骚乱。我暗自想坚持，却要狡辩。别人爱新鲜，别人求方便，为何吃辛酸，让我吃些甜？制造出很多错的表演，错在难以避免。明明就可以犯错，渐渐却掩饰太多，喉咙外吞了又吐，而找什么成和败一切属我，跪地再飞天求什么？一火蠢大脑迎击我。 我而家听到呢一度咧，我觉得陈伯咧，即系陈柏宇，其实有个名叫陈伯嘛，我觉得可以改名添啦， 系咪？ 呢叫陈神父。我觉得好多人可以打电话嚟或者找你开解，不如公开你电话。 我不如我开条线，我开条专线出嚟。 喂，你试下可以睇下 IG 上面做一个 live 俾人哋咁样倾偈诉苦。因为你 唔系，但系如果嗰个人好似你咁，咪容易咯。 咁啊系。 系啊，但系如果有啲人咧，有啲比较 naive 嗰啲咧，即系真系嘅，佢真系唔明啊。 系。 例如我老婆， 好衰 嘅。佢真系唔明嘅时候咧，其实你好难同佢讲噶。 唔系，不过当你如果嗰个人真系火遮眼，或者嗰个人个心事好纠结嘅时候。其实真的讲什么都不明白。 是啊 你真的要多一些时间的。 还有明白都没用的。你明白不代表我不会不开心的嘛。即譬如说你被人飞这样不要紧要啦，你下一个你到你投入到下一个的时候呢，你就自然会忘记了这个的啦。这件事就是必然的定律那么就是啦。即少数的人是会因为一啲即过去失去咗嘅爱情而永远都投入唔到新嘅爱情，又或者喺新嘅爱情里面都揾唔到任何嘅快乐，因为佢会 cope 到啊，佢一定有办法可以 cope 嘅。但系就系 那個痛是必定要經歷的嘛。 係、 嗯。我其實我不懂得安慰他啊。 嗯。 除了話俾他聽，你繼續經歷得㗎啦。你遲早一日你冇事㗎。總言之，你而家你點樣痛咪點樣痛咯。 嗯。 總言之，唔好做一啲傷害自己嘅嘢，或者做一啲會令到自己後悔嘅嘢啦。 嗯。 就係、是、咁簡單嘅就係。 就神勇一天。老神气一面，让狂妄优先，别再博可怜。我最后悔摆出协的嘴脸，以后行我路线。哦哦明明就可以犯错，前前却掩饰太多，喉咙内吞了又吐而找什么？闲人没资格骂我，在自我中心为何多？一火蠢大脑仍记我。 悔过书同感情这回事真系有铺排噶，个 in 草啊、欧草啊等等，系你刻意咁样做啊？ 系我哋想楞住佢，但系点解要用一个咁明显嘅方法去楞住佢咧？因为如果我唔用一个咁明显嘅方法楞住佢嘅话咧，就其实我讲就得噶啦。 嗯， 系，其实我要 你想人感受系咪咧？ 其实我要讲，我可以将我。出道的第一首歌扔去我最新的首歌 都讲得通 都讲得通 的是啊你用什么方法讲的呢 是啦、啊、是啦、啊、你要我要讲一定讲得通你拜不拜一件事但要讲一定讲得通 但你今次真的做 出来所以就要做些东西出来咯 是咯、 啊、所以我不想做一些很虚无缥缈就得个讲字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用音乐去实实在在地扔埋它一起所以 MV 会扔埋它一起、 嗯 即係所以 arrangement 楞啦，即係音樂元素楞埋一齊啦、 嗯、 ，MV visual aspect 亦都將佢楞埋一齊咁咯。 你之後係咪啲歌都會咁樣楞噶？定係只係呢啲呢兩首？ 未諗到， 係 咪呢一碟嘅歌就一定會楞噶啦？咁點楞咧都係我講嘅啫。 OK， 真係啊，真係啊， 你會做嘅， 因為下一隻歌，下一隻歌係咪一定係就係、是感情這回事？ 係。 是不是 中间副歌咁样？ 系啦，系咪一定系某一个明日嘅曲风啊？ 嘅尾 咁样，唔系噶。 系 吓，咁但系作为53 FPS 呢个 project 里面嘅歌曲，其实佢点都一定有个关联。个、嗯、关联未必下下系喺个 product 个 final product 系点样、 嗯？ 其实有阵时系个制作过程嘅。 嗯， 咁所以个制作过程系点样楞住嘅话，咁就简单啦。 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苍白，谁敢说黑夜无乌鸦？关风沙，静默后关风沙。河流跨过高地和低洼，谁希冀感情无苍白？怕吧。你躺下，怀缅愉快的盛夏。抵抗寒夜太累吗？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黑夜无乌鸦？要搬。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限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吗？留在家多一晚。 待到天亮吧。 讲翻啲生活啲嘅嘢啦， 系 恭喜你变九龙人啦， 都几好住喎，九龙真系。 我成日都话咧，即系唔系好中意啲朋友住港岛区， 但系唔系我住开边度我就中意边度噶啦。其实我个人好容易。 你会一日突然间同我哋讲我哋住咗上水咁样噶？ 暂时系，我觉得我谂唔到嘅，因为我觉得住上水系要带回乡卡嘅。 边度系啊？我住上水噶。 但系上水系咪大到咧？即系佢住喺上水嘅左，你住喺上水嘅右，佢系要揸半个钟头车先揾到你 嘅。嗱，应该咁讲，上水都有分市区同郊区嘅。咁、哦、你市中心嗰度嘅话，你行路都 咁，你咪好郊区咯？ 唔系，我住市中心附近嘅。 哇， 系啦，隔附近楼下就已经系火车噶啦，又未住巴闭，边有你咁嘅名校网？系咪因为名校网嗰阵时，所以早排就搬咗过去咧？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因为我有 friend 喺嗰度住啫嘛。 好坦白喎、 啊。系吓，咁即系咪搬过去咪一齐住咯？我中意黐住我啲 friend 住。 系 系。咁、啊、我因为我妈又喺对面住啫嘛。 哦，即系附近嘅。 系啊，大家都喺附近嘅咋。我依日直情喺隔篱街住啫嘛。 你嗰度都算大噶，同埋你嗰度都贵噶噃。 系啊。 咁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我都知道大家都其实都有啲痛苦啦，或者有一啲 收入上面嘅咩 问题啦， 系 又冇分歧嘅， 生活上 系啦，无奈啦，应该咁讲啦。咁嗱，我想话啦，你又有小朋友啦、嗯，其实开支系咪真系咁大啊？比我哋想象中， 其实生个小朋友就唔系个开支一定要大嘅，平、 嗯、 有平养，贵有贵养嘅啫。讲真，咁、 嗯、 但系 最紧要用心， 系啦，即当然你我自己个。个谂法就是我可以 provide 到几多，我就 provide 几多咯，系啦，我尽我能力去 provide 咯。咁我就 reach 即系我觉得我嘅收入嘅八成，都可以攞嚟做开支噶啦，起码，系啦，我接受呢一个分布。 但我想话你会唔会而家已经会教阿女理即系算唔算叫理财咧？即系话俾佢听，佢要买一样嘢， 我唔想俾佢快接触钱啊！ 唔想俾佢接触啊！ 唔想。 但系你唔系细细个已经要俾佢知道概念，如果唔系佢第日可能会好挥霍噶，惊唔惊啊？ 唔惊啊，可能啫嘛。 因为我妈咧细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屋企又家境唔好啦，唔系太好，屋企人细细个已经会话俾我哋听，即系嗰啲玩具可能系儿童节嘅时候先会俾我去拣一件啊，或者生嘅时候咧就会有啲乜嘢啊，即系会系咁样咯，即系就 好多方法都可以表达呢样嘢噶。佢永远话想买嘢，我都话唔买都得噶。 但系佢唔会明噶嘛，你要解释俾佢听噶嘛，你会唔会噶？ 而家唔使解释。 咁你教佢嘅方法， 佢而家佢会习惯添噶嘛，即系佢知道，哎，原来佢成日都话买嘢噶，成日都唔买噶，冇乜特别嘢要讲噶喎，买啊，你好多玩具啦咁样。 咁你咪已经讲咗俾佢听点解咯？因为佢有好多玩具咯。 咪系咯。你冇乜特别嘢要，即系唔想话，哎，我哋唔可以咁样嘥钱啊！我唔想 bring 钱呢个 concept 俾佢住， 系， 我想佢再大啲先。 系，咁我想话你选择用咩方式去教佢，因为有啲就会选择系好紧张， 冇一个特别方式噶， 放佢自由嗰啲定系点咧？ 冇噶，亦都唔系极端咯，即系冇，唔系话一定系紧张同埋。即系紧张嘅对方嘅另一边就只系得自由，唔系咁嘅，咁你可以 balance 噶嘛，大佬，系咯，所以冇噶，冇话，即系总之合理啦，自己觉得合理嘅就系啦，咁我就的而且确相比之下系比较自由啲嘅家长嚟嘅，但系我当然亦都有我自己揸得紧嘅某一啲嘢啦， 例如咧， 例如我对我嚟讲佢嘅睡眠嘅。时间是紧要的。 他成日不睡觉的。 不是但他的而且确是好像不是很洗睡那样的。 是。 又不想睡那样的。 嗯。 那有时候一日睡十个钟就没了。但是我就想他睡到十二个钟的。所以当然晏觉就要帮手啦。但是到他睡得晏觉的时候呢就可能睡个零钟就已经醒了。甚至乎有时候睡十五分钟就醒了快差那些。嘅時候，即係呢樣嘢，我就成日都，所以我就我最 demand 嘅就係嗰、那個夜晚瞓覺嗰個 schedule 咯。我就幾點佢瞓唔瞓都好啦。幾點就要擺佢房噶啦。咁就要做瞓覺前要做嘅所有嘢，飲奶、刷牙，跟住再入翻房咁咯。 會唔會開始已經擔心要幫佢揾學校嗰啲咧？ 揾咗啦。 辛唔辛苦？ 幼稚园 系咯，辛唔辛苦？ 我就唔系好辛苦，频扑啲咯，又要去呢度，又去嗰度咁样，但系辛苦就唔系咁辛苦，因为我冇拣啊，我冇特别，我都冇 咁几好喎、啊。 我老婆拣啫嘛，我老婆叫我去边咪去边咯。 我即系负责教育方面就老婆选择，老婆搞 系咯， 系生活上面就你去教小朋友。 大家都教嘅，其实就算你唔想教，你都一定教咗噶、嗯，即系你新教都系一种教嘅方法嚟。 惊唔惊啊？开始，因为咧见啲小朋友咧要学呢样学嗰样咧，好辛苦。我记得我表弟系黐线嘅个 schedule，游水一放学啦，即刻要去游水啦，跟住逢唔知一三五就游水，跟住逢二四六咧就要打跆拳道咁样噶。 佢开唔开心啊？ 我见佢游水开心咯，我听佢讲话跆拳道就唔开心咯。 咁都 OK 啊， 系啊，起码有一样开心先啦、啊， 唔系，同埋咁都要接触下啲唔开心嘅嘢嘅。 但系最后读书差咯，好差咯，成绩好差， 正啊嘛。咁佢阿妈仲俾佢去游水，同埋 要攞证书啊嘛。嗰阵时 有证书系， 即系小学可能升中学，系啊，你唔知嘅咩？好多小朋友都要呢啲噶，系啊。 咁啊，会 尤其是你要想某一啲靓仔啲嘅学校嘅话，就话要你有乜嘢证书，你学过咩？学过嗰样咁样噶， 跆拳道都算啊， 我应该系啊，佢攞咯， 都算啊， 算啊， 同 academic 有咩实际嘅关 系？你有啲知识或者你有啲兴趣或者你学紧一啲嘢咯。 Street、 其 实 你学，如果你学木桐笛，可能你有张证书都话得啩，我就唔知啦。画 板咁得唔得啊？ 我就系唔知道画画嗰啲一定得，我得我后面嗰个话当体育一部分啫嘛。有啲学校系着重体育噶嘛，咁你咪可以去嗰啲学校咯。 哦，打机咧 冇啊，拜拜。 点解打机唔可以系一个？ 你问教育界。 喂，大佬，而家打机搵几多钱啊？你翻工都系为咗搵钱啊嘛。而家打机有兴趣不特止，仲可以搵到钱。大家唔接受呢样嘢，古老。就仲以为打咁多机冇前途，你净系识打机，系我净系识打机，第日做咗机王。 每一班冲脑以下讲过去，用过气粗口说未来。最多翻墙外，原来为人父母多减慨，长期受辣障碍赛，忙到七彩。从前任路弯，古仔一匹布，曾买命养家的岁数，斗心苦斗懊恼。从前任路弯，做坏事我自豪，填青春火花的句号，怕女人呷醋。 我唔好噶，即系我成日觉得乜都有可能。 嗯。 亦都乜都，即系你冇所谓之中有所谓咁啦。你每个人都一定会随住佢自己嘅成长，佢自己嘅觉得重要嘅嘢而去作出适应嘅嘅选择噶啦，系咯。 嗯。 即系但系我亦都唔介意你话你个侄仔要又要 我表弟， 我表弟又要学游水又要学，即系好。好忙啊，唔好忙。我一放学就要翻屋企玩，够忙啦、啊。其实都好忙噶、 啊， 仲有一日要睇三个钟头卡通片。一放学赶住翻屋企睇三个钟头卡通片，其实都唔系。 喂，你 enjoy 噶睇卡通片 ？enjoy 最紧要你找到个开心点啫。 系啊， 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都系。 何况即系跆拳道、游水呢啲活动嘢，好事，即系有益身心啦、啊。就算佢唔中意。跆拳道都好咪仲好啦，俾佢學習下點樣去處理一啲佢唔中意做嘅，但係都係要做噶。 係， 即係好似翻學咁樣。 係，我終於明白點解咁多樂迷啦，除咗中意 Jason 嘅歌之後，好中意你嘅説話。你帶到一啲就係話俾大家聽，人哋可能有啲唔開心，又或者有啲負面嘅情緒嘅時候，你帶到樂觀嘅 message 俾大家。 嗯、 今日 thank you 曬 Jason 陳柏宇。 好啊，係。 拜拜。 拜拜。 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 最多家里见，日长浓远我等你，打开你一片天，难求世间没风险，唯求你生有 Jason 陈柏宇，今日我哋朋友圈嘅嘉宾，每次同陈柏宇倾偈都非常之令到你有多一个思考角度，甚至乎听到佢点样爱锡自己嘅小朋友。呢首歌系《爸爸的礼物》，专家就翻嚟会有艾力嘅音乐说，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啦。